第六集。 还有两个小时下车，那只死猫一直跟那个漂亮姑娘唠嗑，偶尔看一看我都礼貌性的回以微笑，低下头接着玩手机。我在联系我的室友，想问他我带个人回去住方不方便，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就在外面给他开个房，让他住几天，等买了房子再搬。反正有钱嘛，不花白不花，我现在不花，这只死猫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给别的小狐狸精花了。呸，渣猫，回去我就带你去做绝育手术，再让你一周七次。可是我的室友一直没有回我的消息，我又不好过多打扰，就想着到了家里再跟他打招呼，他不同意的话我再把巫前禅带出来。下了车之后，巫前禅目送着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漂亮姑娘远去。这女人没有告诉我名字，哼，可能是175的我不配，185来路不明的巫贤禅才配了。出了检票口，我面无表情的在前面走，她在后面慢悠悠的跟着，时不时就要来拉我的手，我甩开了，她就过一会儿再拉，直到我们上了出租车，她一改之前的不开心，简直可以用满面春风来形容。 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他黏过来，把我压在了后车座上。 近距离看他更好看了。 而他则是压低了声音，在我脸颊上舔了一下，满意的说道：“ 哎呀，老公，看看怎么了？嗯，老婆好甜。” 没怎么，这柔软的舌头跟那个长了倒刺的猫舌头不一样，舔起来有点痒。我不想理会他，想撸点什么东西缓解一下心情，但是现在的他也没毛，我也不知道该撸什么。呸， 是不是我跟别人说话不高兴了？ 这不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？老公救人你也不高兴？ 我给他翻了个大白眼，他则是坐起身来把我拉到了怀里。 哎呀，回家了，别不开心，回家老公给你撸啊。 此时的司机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我只好一头扎进他的怀里，当场装死。在下了车之后，我拎着行李箱往小区里走，越走越觉得不对劲。现在是上午8点，正是要出门上班的时间，怎么这小区里一个人也没有，静悄悄的，甚至连风声也听不见。我蹲下去在一朵花旁边扇了两下，试图带起一阵风，但是失败了。我靠近了他，必要的时刻要懂得低头，要光速认怂，快速卖乖。 老公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对劲？ 嘘，他让我噤声，随即又变成了那只身形流畅、毛皮油亮的大猫，跟在我的身边，用尾巴卷着我的手腕，往单元楼里走。一瞬间，我耳边又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风声、脚步声、汽车发动声、犬吠声、小区门口早餐铺的吆喝声。我松了口气，紧紧地挨着他走，不敢再说什么。我合租的房子在14层，虽然是上班高峰期，坐电梯的人却少了出奇，他们行色匆匆，看也不看我一眼。大城市就是这样，它有多繁华就有多冷漠。电梯叮的一声响起，我跟他一起走下电梯，走向我租的小房子。我把门打开，屋里却是整整齐齐空无一人。要知道大四一般没什么课，一般来讲我的室友都是在家里玩游戏，特少出门。今天不会这么巧他就出去了吧？你先坐一下啊。我打开我的卧室门让他先进去，自己则是去敲我室友的房门。当当当，没有人应声，看来是真的不在。我转身想走，身后的门传来了咯吱一声，就像是多年没被上过油润滑的轴承终于发出了怨言。我琢磨着他以前开门也没这么大声啊。 来都来了，进来。 一只焦黑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，我机遇做好， 那恶臭的味道扑鼻而来，差点都把我熏哭了。这应该是个恶鬼吧？ 不了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 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当学生的时候不好好学习，成天搞这些花里胡哨，谈恋爱，谈什么恋爱呀？毛长齐了吗？就谈恋爱？ 我有些疑惑，这啥鬼啊？教导主任吗？ 是你勾引我宝贝孙女，你勾引我宝贝孙女，你哄她上床，你哄她怀孕，然后又不要她，又不要她，人渣！ 吴贤禅从屋里走出来，迈着特标准的猫步瞥了我一眼。 你还有这能耐？ 大哥，爸爸，父亲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开这种玩笑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左肩在微微的发烫，感觉肩膀都快被烧着了。 你倒是好大的胆子！ 吴贤禅走到我的身前站住，把爪子搭上那只手，微微用力地按了下去。身后的老妇人惨叫连连，收回自己的手。我做足心理建设，转了过去。我的室友赤身裸体，被开膛破肚地杀死在床上，鲜血凝固在白床单上，内脏被掏空，整齐地放在一边，整个肚子里塞着一个洋娃娃。他死状可怖，面目狰狞，好像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。床边站着一位老妇人，应当是死于火灾，全身焦黑，眼珠子坠在了眼眶外，正在死死地盯着我们。 我不怕你们，今日我就要为我的宝贝孙女报仇啊！ 你的宝贝孙女？哪位啊？我面对着这具尸体只想报警，但是又不知道报警以后该怎么说，我怎么跟警察解释？我室友死了，被鬼杀了。而这只鬼果然愣住了，他低头沉思半晌，咚的一声，眼球掉在地上，咕噜咕噜咕噜的滚到了我面前来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免跟这个眼球亲密接触。 我的月月，他受了委屈，受了委屈，受了委屈啊！ 我的玉佩开始发出嗡鸣声，好像在回应着什么。我把玉佩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小心翼翼地捧着，问旁边的吴贤禅：“ 这玩意儿不会炸吧？这可是100来万啊！” 你把玉器当什么呀？这玩意儿怎么会炸？ 他这自信满满，话音未落，那双龙玉佩其中一个啪的一声就整个炸开了。吴贤禅反应特快地把玉甩了出去，抱着我就地滚了一圈，但仍有碎片顺着我的脸颊擦过去，擦出一道血痕来。碎玉里生出一缕烟来，在我眼前化成了一个人形，他有些模糊，看不清楚五官，身形消瘦，肚子却奇大无比。我看着侧影有些眼熟，却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到过。他向着那面目模糊的老太太走过去，身上淅淅沥沥地往下滴水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痕迹。 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月月，我的宝贝月月。 老太太往前一步，抱住了浑身湿漉漉的女人，两人身上有晦暗不明的光线闪烁，逐渐化为了正常人的样子。老太太穿着一身蓝色碎花夹袄，身上戴着一对老旧的银镯子。这女人穿着一身白色吊带睡裙，泪水挂在睫毛上，既可怜又无辜。我一下子想起来这姑娘到底是谁， 我在我室友的手机上不小心见过这个女人，就是这个侧脸，就是这个长睫毛。这是我室友的女朋友江月。